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0章海格的故事第77集。 哈利冲到男生宿舍，从箱子里拿出隐形衣和火点地图。他的动作那么快，结果他和罗恩起码等了5分钟，赫敏才急急忙忙从女生宿舍下来，戴着围巾、手套和他自己织的一顶织花小精灵帽。 外面很冷。 看到罗恩不耐烦地咂嘴，他辩解说。他们爬出校巷洞口，匆匆钻进隐形衣。罗恩个头长了不少，必须弯着腰才能把脚藏在里面。然后三人小心翼翼地走下许多级楼梯，时而停下来在地图上查看一下费尔奇和洛丽斯夫人的踪影。他们很幸运，路上只碰到了差点没头的尼克。他飘飘荡荡，无心地哼着歌曲，听上去与维斯莱是我们的王惊人的相似。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门厅，来到静悄悄的雪地上，看到前面那一小方金色的灯光和海格烟囱上袅袅的青烟，哈利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。他加快了步伐，另外两人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。他们激动地踏着变厚的积雪走到木门前，哈利举手敲了3下，一条狗在里面狂吠起来。 海格，是我们！ 哈利对着钥匙孔叫道。 应该想到的， 一个粗哑的声音说。他们在隐形衣下相视而笑，听得出海格的声音很高兴。 刚回来3秒钟，让开，雅雅，让开，你这条瞌睡虫！ 拔门栓的声音，门吱吱嘎嘎地开了，门缝中露出海格的脑袋。赫敏尖叫起来。 梅林的胡子要小声点， 海格急忙说。他越过他们的头顶，使劲张望。 在隐形衣里呢，是不是？进来，进来。 对不起， 赫敏低声说。三人从海格身边挤进屋里，扯下隐形衣，让他能看到他们。 我只是，海格。 哦，没事没事。 海格忙说，他关上门，又赶紧拉上所有的窗帘，但赫敏依然惊恐地望着他。海格的头发乱糟糟的，上面结着血块，他的左眼肿成了一条缝，又青又紫，脸上和手上伤痕累累，有的还在流血。他动作很小心，哈利怀疑可能他的肋骨断了。他显然刚刚到家，一件厚厚的黑色旅行斗篷搭在椅背上，一个装得下几个小孩的大背包靠在墙边。海格有正常人的2倍高3倍宽，他一瘸一拐地走向火炉，往火上搁了一个铜水壶。 你遇到什么了？ 哈利问。牙牙围着他们又蹦又跳，想要舔他们的脸蛋。 我说了没事儿。 海格固执地说。 喝杯茶吗？ 算了吧， 罗恩说。 看你那副样子。 跟你们说了我很好。 海格说着直起腰，转身对他们微笑，但疼得皱了皱眉。 唉，看到你们真高兴。暑假过得不错是不是？ 海格，你遭到袭击了， 罗恩说。 我说最后一遍，没事儿。 海格一口咬定。 如果我们哪个的脸变成了一团肉酱，你会说没事吗？ 罗恩说。 你应该去让庞弗雷女士看看，海格。 赫敏焦急地说。 有些伤口看上去很严重。 我会处理的，行了吧？ 海格威严地说。他走到小屋中间那张巨大的木桌前，接取桌上的一块茶巾，下面是一块带血的生肉，绿莹莹的，比普通的汽车轮胎稍大一点。 你不会吃那个吧，海哥？ 罗恩凑过去看了看。 好像有毒啊。 啊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是火龙肉。 海哥说。 我没准备吃的。 他拎起火龙肉敷在自己的左脸上，绿色的血滴到胡子上，他满意地哼哼了一声。 好些了，它有镇痛作用，你知道的。 你能告诉我们你遇到了什么吗？ 哈利问。 不行，哈利， 这是绝对机密，不能告诉你们，拿我的工作都抵不了这责任。 是巨人打你的吗，海格？ 赫敏轻声问。海格的手一松，龙肉估计滑到了他的胸口。 巨人！ 海格在火龙肉滑到他的皮带上之前把他抓住，重新敷在脸上。 谁说巨人了？你们跟谁聊过？谁告诉你们？谁说我…… 我们猜的。 赫敏抱歉地说。 哦，你们猜的是吗？ 海格用没被火龙肉遮住的那只眼睛严厉地盯着他。 挺明显的嘛。 罗恩说。哈利点点头。海格瞪着他们，然后哼了一声，把火龙肉扔回桌上，走到呜呜响的水壶跟前。 哼，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大的小孩知道这么多不该知道的事儿。哼， 他嘟哝着，把滚开的水泼泼洒洒地倒进三个水桶形状的杯子里。 我不是夸你们，有人管这叫包打听，多管闲事。 但他的胡子在抖动。 你去找巨人了？ 哈利在桌边坐下，笑着问。海格把茶杯放在每个人面前，坐下来，又拎起火龙肉敷在脸上。 绝了， 他嘟哝道。 找到他们了？ 赫敏屏着气问。 老实说，他们并不那么难找。 海格说。 个头大嘛。 他们在哪儿？ 罗恩问。 山里。 海格含糊地回答。 那为什么麻瓜没有？ 不是没有。 海格低沉地说。 只是麻瓜的死因总被说成是登山事故，对不对？ 他把火龙肉移了移，盖住最严重的伤痕。 海格，跟我们说说你干了什么吧。 罗恩说。 说说被巨人袭击的事，哈利可以说说被圣魂怪袭击的事。 正在喝茶的海格呛了一下，火龙肉也掉了。他连连咳嗽，大量的唾液、茶水和火龙血溅到桌上，火龙肉啪嗒一声滑到地上。 你说什么？被圣魂怪袭击了？ 海格大声说。 你不知道吗？ 赫敏瞪大眼睛问。 我走后发生的事我都不知道，我有秘密使命，不希望猫头鹰到处跟着我。讨厌的圣魂怪，不会是真的吧？ 是真的，他们出现在小彗星区，袭击了我和我表哥，然后魔法部把我开除了。 什么？ 我只好去受审，好多的事情。可是你还是先跟我们说说巨人的事吧。 你被开除了？ 先说说你的暑假，然后我再说我的。 海格用他能睁开的那只眼睛瞪着哈利，哈利与他对视着，脸上是直率而坚决的表情。 好吧。 海格无可奈何地说。他弯下腰把火龙肉从牙牙的嘴里拽了出来。 不要，海格，这不卫生。 赫敏说。但海格已经把火龙肉重新敷到他肿起来的眼睛上了。他又喝了一口茶提神，然后说道。 我们学期一结束就出发了。 马克西姆女士跟你一起吗？ 赫敏插嘴问。 对。 海格说。他脸上没被胡子和绿色的火龙肉遮住的一点地方显出了温柔的表情。 只有我们两个。告诉你们吧，奥利姆他不怕吃苦。你们知道他是一位优雅的穿得很考究的女士。我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怕他受不了爬石头、水帘洞什么的，可他一次都没抱怨过。 你知道你们要去哪里？ 哈利问。 你知道巨人在哪儿？ 邓布利多知道，他告诉了我们。 海格说。 巨人是不是藏起来了？ 罗恩问。 他们的藏身处是秘密的吗？ 并不是。 海格摇着乱蓬蓬的脑袋说。 只是许多巫师都不操心巨人在哪儿，只要他们离得很远就行。但巨人住的地方 很难进去，至少对人类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需要邓布利多的指引。我们花了一个月才到地方。 一个月？ 罗恩说，好像他从没听说过长得这么离谱的旅行。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拿门钥匙呢？ 海格看着罗恩，那只露在外面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怜悯的奇怪表情。 我们受到监视，罗恩。 他粗哑地说。 什么意思？ 你不明白。 海格说， 魔法部监视着邓布利多和他们认为跟邓布利多一道的人。 我们知道。 哈利忙说，急于听海格的故事。 我们知道魔法部在监视邓布利多，所以你们不能用魔法过去。 罗恩震惊地问， 你们一路只能像麻瓜一样？ 哼，也不是一路。 海格狡黠地说， 我们只是必须多加小心。因为我和奥利姆块头大了点儿。 罗恩发出强忍着的扑哧一声，赶紧喝了一大口茶。 很容易被跟踪。我们装作一起去度假，因为知道有魔法部的人在盯梢，所以我们去了法国，假装要去奥利姆的学校。我们只能慢慢走，因为我不能用魔法，而且知道魔法部在找借口拘留我们。但在地龙附近，我们终于甩掉了那个尾巴。 啊，是地龙吧？ 赫敏兴奋地说。 我去那儿度过假，你有没有看见？ 看到罗恩的脸色，他不作声了。 然后我们找机会用了一点魔法，旅行还不赖。在波兰边境遇到几个风趣怪。我在明斯克的酒吧里跟一个吸血鬼闹了点小别扭，但刨去这些就再顺利不过了。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开始在山里跋涉寻找他们的踪影。接近他们后，我们又不得不收起魔法，一是因为巨人不喜欢巫师，我们不想太早惹火他们。另外，邓布利多警告我们说，神秘人肯定也在寻找巨人，可能已经派出了使者。他嘱咐我们在那一带要非常小心，千万不能引人注意，地方附近有狮子图。 海格停下来喝了一大口茶。 说呀。 哈利性急地催促道。 后来找到了。 海格直率地说。 一天晚上翻过山脊，他们就在下面，小小的篝火，巨大的影子，就像山在移动。 有多大？ 罗恩屏着气问。 大概20英尺吧。 海格漫不经心地说。 大的可能有25英尺。 有多少人？ 哈利问。 我想有70-80个吧。 海格回答。 全在那儿了吗？ 赫敏问。海格悲哀地说， 只剩80个了，以前有好多，全世界起码有100个部落，但是渐渐消亡了。当然巫师杀了一些，但大部分死于自相残杀。现在他们死得更快了，因为不适合那样挤在一起生活。邓布利多说是我们的错，是巫师把他们赶到了老远的地方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为了生存只能待在一起。